心将母亲推倒在地哀疼。刘云房中将我打等着，哎呀等着让着 做保面汤孝母亲手端汤碗正要把房进，儿啊你 我让你我让你养门我让你养门我让你养门让你吃。 又听得丈夫咔咔咔咔咔咔咔打母亲，有心进房把父劝， 不要打了， 我打死你！ 怎奈丈夫是个昏人，言语不投一招狠，劝说不成枉劳神。这件事我还要另作答。 哎呀，打累了我还蔫了吧，老实了吧，起来吧。 我起不来了。 起不来呀、啊、好办呐，起不来我这鞋底子可又下去了啊。哎，诸位，往后妈有病别东庄请大夫西庄请医生，没用。我不是做广告啊，我这有偏方，生打暴力丸，鞋底子当药引子，打一个好一个，打俩好一对，没错，您听我的，不信您回去试试，我还得嘱咐嘱咐他。我说啊，今儿的事儿不许你跟你儿媳妇说，听着，你要是说了，我打得比现在还狠啊。哎，我先把鞋穿上，净顾着跟他这生气了。哎呦，我得赶紧看看马儿他妈去喽。 奴才奴才做事太狠心，打得我周身疼痛，头发昏。